一切众生不即非众生，咁啊一切诸相非是诸相啊，就是一切法空啦，咁啊远离法执，用非法执，佢又是一切众生不即非众生啊。此两句经文咧，就系、是、离开呢个我人众生嘅执着。嗱，咁啊，一切众生啊，从无始而来，所谓种种嘅颠倒啊，都系妄认呢个地水火风四大和合咧，呢个自身啦系个实有。咁啊，认啊，由呢个妄想心攀缘呢个六尘啊。以这个妄想心呢是为自己的心，所以有这个五蕴和合啊，有四大和合，就有这个众生相生起了，所以假名叫做众生。那么如果我们将个详细来分析一下，将那些皮肉筋骨和归回于这个地带，将这个精液龙血啊归于这个水大，将这个暖气啊是归于这个火大，将这个动转啊归于这个风大，我们将这个地水火风啊，我们全身归于这个地水火风之后，那么我们自己问一句，我们这个妄身又何在呢？至于我六尘亦不如此啊，是不竟虚妄。咁啊，既然六尘都散灭虚妄啊，又何来有呢个攀缘心可见？所以离开四大五蕴，离开六尘啊，咁啊何来呢个众生相可得？咁啊，佢就即非众生啦，就显示呢个人空，亦都包括有呢个我空。所以此四句经文。原来是一切诸相即是非相啊，就是说明诸法空故，咁啊远离法非法的执着，佢又是一切众生即非众生，咁啊说明人我是皆空啊，就是远离呢个我执。嗱，咁啊既然人空我空法亦空，咁啊连空亦不可得啊，咁啊到此咧。波野离相妙住的大用就完全得以显露，所以说须菩提他如来是真语者，是实语者，是圆语者，是不狂语者，是不二语者。那么此一部经文呢，在这个天亲菩萨论里面就是卷第二九种叫做不住正法的无性疑啊，咁啊，亦即是啊，结前起后，系勉励我哋众生咧，对此经要生一种咧清净信心，生一种清净嘅了解啊，而依之修行。而因为上文佛话菩萨应当无住而行布施，所以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啊，咁啊，又是一切众生系即。非众生，咁啊，恐防有人家听到呢啲咁样嘅经论啦，就有一种疑惑。咁啊，乜嘢疑惑呢？佢话既然菩萨啊系应当利益系一切众生啦，即系话菩萨啦系应当咧系度众生，行菩萨道去化度去利益众生啦。嗱，咁啊，既然菩萨行菩萨道。都是以利益众生为重啊，要化度一切有缘者。咁啊，点解始终说啊，众生又非是众生呢？嗱，咁啊，既然众生非是众生啦，当然就无众生可得咯。嗱，咁啊，既然无众生可得啦，咁啊，点解又是菩萨啦？咁啊，发菩提心度众生呢？咁啊，恐防啊，有人家。咁样嘅疑惑啊，所以佛呢就向下讲出有几种嘅真与实与如与不狂与不二语，咁啊说明啊佛所说嘅教理啊经法啊系无半点个虚妄， 所以舉出呢五種嘅語言作為一種真讚，咁啊説明菩薩啊度眾生嘅時候，所謂為眾生說法，咁啊布施一切眾生，咁啊屬於咧就係、是、行呢個布施法啦。但係行布施之時，不見有眾生可受，亦都不見有眾生咧受我所教化，咁啊屬於一切無所住啊。所謂無所住之中，行布施度眾生啊，度眾生行布施時而又無所住，咁樣先至契合啦。所謂本經呢、這個無住生心，生心無住呢個重要嘅理論，恐防人家的愚信啦。所以佛啊舉出呢有五種嘅實語，各位如來是真語者，嗱如來即是阿佛。真語咧，真就唔係偽啊，就係、是、依佛所說呢、這個真諦不空嘅理論咧而説，呢、這個真語係真真實實，係無半點嘅假偽。嗱實語咧，嗱咁啊，既然話實語啦，當然就冇半點個虛浮啦，就係、是、依呢個中道實相之理而説嘅。因為中道實相之理啊，是本有，所以佛說此的中道實相妙理之時，則所說呢都無有這個虛浮啊，所以叫做是實語，是真真實實的這樣說出來。那如語就是佛呢是如他自己所定，然後先至說出來，咁啊，屬於咧順於呢個中諦真如之理而説，因為佛所定嘅就係正德，指個真如中諦實相之理。咁啊，而就將自己所親自所證嘅嚟説出咯。咁啊，當然亦都係無半點個虛假啦。咁就叫做如語嘅不狂語者。嗱，咁啊，既然無有半點嘅欺我，就叫做是不狂語。那不異語呢就沒有半點是更改的，那麼其實不異語所說呢都是真實。那麼此個不狂語和這個不異語啊，就是依於這個俗諦世間的道理呢而說的，不凡所說都沒有半點的欺狂，凡所說啊都不會有半點的更改，所說若是若理啊，都是真實。因為佛所說法不會離開這個三諦理啊，這個真諦理、俗諦理、中諦理，所以此次個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狂語者、不異語者，都是不離於這個三諦理呢而為眾生說法。所以佛凡有所說，必定是契理契機啊，決定啦，唔會啊係疑誤眾生。嗱，咁啊，此經即係此《金剛經》啊，在魏譯菩提樓之法師嘅譯本中咧，只係有呢個真語、實語、如語、不異語，就冇咗呢個不狂語嘅。嗱，咁啊，鸠摩罗什法師嘅譯本中咧，就是順住天親菩薩論文裏面就加一個不狂語，咁啊共成啦五種語，咁啊欲想咧係統收前嘅四種嚟到發明佛語啊，凡有所選，咁啊都係真實，係冇半點嘅欺狂，咁啊證明佛語既然係無有半點欺狂啦。所以我們應該就要斷而生信，斷了自己對佛的疑惑，而對佛所說這個金剛波耶的道理呢是生起這個信心。須菩提，他如來所得法，此法就無實無虛啊。此幾句經文就是輾轉解釋這個真實之義，因為佛所說法乃是依自己所證之法而說的。例如佛已經是證到這個中道第一而第實相波耶之法， 此个实相波野之法，相照空有啊，而又相离空有，唯一呢系中道妙理，所以话此法呢系无实，系无虚。咁啊，由于此法系无实故，所以说众生是非众生啊。由于此法是无虚之故，所以说利益是一切众生。是之如来所说，皆是称理而说，皆是真实而说，绝无呢半点欺罔，亦都绝对冇啊半点嘅更改，就证明呢这个无住行思啊。教其呢行布施之时，不要生呢有半点的自障，因为佛所证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就是这个中道实相第一二谛之法，既然是无实无虚了，那就不同我们世间的凡夫俗子所执这个五阴十二处十八界之法呢是有实是有虚，因为佛所证的中道实相之法，因为无实故，所以妙有就不有啊；以其无虚故，所以真空就是不空。因为妙有不有，所以不住于这个有法，所以身相非是身相啊，菩提就非是菩提，说法是非说法，世界是非世界。微尘啊，是非微尘；庄严啊，是非庄严等。咁啊，又因为真空不空故，所以不住呢个非法，所以是名身相，是名菩提，是名说法啦，系是名世界，是名微尘，是名庄严等。所谓身心应无所住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所以诸佛如来是依此一种理论修证而得证菩提。现在佛依自己所证啊，用出来开示我哋啲众生，咁啊证明咧佛所说系完全咧系真实，系实语，系冇半点嘅欺罔啊，亦都冇半点嘅更改。佛虽菩提。嘅若菩萨心系住于法而行布施嘅二人日暗则无所见啊！此就天亲菩萨论里面就断第十种，佢就离生行施就不住而，因为上文菩萨为你一切众生故，所以应如是布施啦。嗱，既然系次元而行布施啦。何以我哋就说为啊唔应该有所住着呢？所以特别举出一个反同埋一个正啊两种嘅譬喻嚟到显呢个波野无住嘅妙用。我佛告须菩提啊，佢若菩萨发菩提心修行六道之时，佢话若菩萨心。佢住于法而行布施，即是话佢行菩萨道修行道之时，冇呢个观照波野之智啊！佢唔了解所谓能布施之人之我啊，以及受我布施之人，以及中间所布施之物咩？三者嘅本性空寂之故，咁啊，佢嘅心里边啊系有所住着而行啊！这个布施那就不单不能够挺脱根尘，而且为这个物之所转，反而是为这个贪痴所障，就徒增这个爱染之缘，就说明他不能够得到这个波野妙用而行这个布施，那就头头都障碍了。就好像什么呢？好似一对有好眼嘅人，即系佢哋眼咧系未曾坏嘅，佢本来佢哋眼咧系好清明，但系佢入到呢个暗室嘅时候啊，呢间屋咧冇灯冇火嘅，好黑暗嘅。咁啊，纵使呢间屋里边 有無量的財寶啊，他因為即使有眼而無一個燈光，完全都是黑暗啊，當然他就看不到這個屋裡面的財寶啊，那就怎樣可以拿到來受用呢？那如果從這個譬如來說，有目有眼就譬如發菩提心啊，這個暗室沒有光明，黑黑暗暗啊，就譬如沒有這個觀照波夜的智慧，那無見啊，這個看不到室裡面種種的寶物啊，就譬如一見不到這個實相無住之理。那麼這個人有一對好的眼，而在這個暗室裡面看不到種種的寶物，所以沒法子拿來受用啊，就譬如菩薩，你發心行菩薩道行布施之時，若是你有所住著啊，就見不到這個無上波耶的妙理。所以住上布施就是為物所障啊，就如同這個人入到這個暗室而無所見一樣，就說明他的障呢所謂重之極啦。那麼相反，他若菩薩心啊，他不住法而行布施，他如人有目，他日光明照，就见种种色。此就是以这个正的譬如与这个无住的功用。问若果这个菩萨发心修行，他的心不住六尘之法而行布施，就叫做以这个观照波耶啊，咁啊，功夫深造啦，所谓自光圆照啊，以呢个道眼睇嚟，所谓头头是道，啲事事光明，好似嘅人咧有一对眼目，已经系清明啦。再加上呢个屋里边啊，有种种嘅灯光明照啊，当然佢就能够见种种色，亦都当然可以咧随你嘅心意啊，攞嚟咧系受用。咁如果以譬如嚟講咧，呢個日光就譬如呢個觀照妙智啊，種種色就譬如呢個實相妙理。嗱，有咗呢個觀照嘅妙智，當然可以親自見到呢個實相嘅妙理。所以不住法而行布施啊，咁啊大智開朗，無遮無障啊！如同呢个人有一对清明嘅眼目，再加上呢个种种嘅灯光啊，所以佢能见种种色，就系明佢一个之极点啦。嗱，咁啊，始终若菩萨心不住法，即是啊契于无实之理啊。佢而行布施就系契于无虚之理啦。所以六祖大师讲啊，话无实者，就因為我哋呢個法體空寂係無相可得啊，咁你叫做無實。咁無虛咧，就係心中有自性行沙嘅妙用啊，所謂用之不盡，當然就唔會空過啦。所以佢就無虛，就因為有呢個自性行沙嘅妙用啊，所以我哋不妨係行於布施，為其自體空寂之故。所以我们行布施之时，而不应住于这个布施之法。若是我们单是知道这个布施，而不知这个离相，那就是住于这个实，不断有执着之过。若是我们虽然知道是离相，是不住，但是你不知得这个布施，那就住于这个虚，就不断有落空之失，都不是这个中道第一二谛。我们必须离空离有啊，空有不住，才合乎这个波耶的妙用。不须菩提，当来之世人，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他能于此经受持读诵，则为如来以佛智慧的识之善人、识见善人，皆得成就的无量无边功德。上文佛以五种的语，所谓实语、真语是如所如说而语，不二语、不旁语，五种语 以共呢是两种的譬如，所谓住于法行布施，就是愚人有目啊，入到呢个暗室呢，冇灯光点照，所以无所见。若是话不住法行布施，就是愚人有目啊，又有灯光，所以能够见种种色。咁啊，以呢个五种而一反一正嘅两种譬如啊，咁啊，正劝无住行施。咁啊，得此无住行施者，既然得到啊三轮体空，执着消除，实相妙理得以显示啊，就系、是、经中里边咧所讲呢、這个甚深甚深咧嗰种嘅理论。嗱，咁我哋既然明白此经啊有呢个甚深甚深微妙嘅理论啦。我哋原则要问一句啊，若是我哋受持此经啊，所得嘅系乜嘢功德呢？我哋一个人啊，每做一件事，所谓举手投足，每一个动作都系有好处啊，先至去做嘅。如果冇好处啊，咁啊，边个去喐呢？边个去做呢？咁啊，当然凡系去喐去做啊，佢总有个目的，系总有个好处。咁啊，现在既然此经谈理甚深微妙啦，咁啊，若是有人啊受持读诵解说此经，咁啊，原则有啲乜嘢个好处啊？所以向下咧就显示咁啊，须菩提，啊，当来之世啊，就系指末法嘅时期，咁啊，亦都系正正咧系现在啊，我哋生逢此世之时，所谓俗恶者多。受道者少啊，咁啊证明啦呢个末法嘅时期，我哋众生咧系业障深重。嗱，咁啊在此末法时期，众生业障深重之时，我假如啊都有人真能够发心受持读诵此经咧，咁啊真系功德无量。我话若有善男子嘅善女人，佢能依此经受持读诵，嗱本来男子咁就男界啦。女人就是女界咯，咁啊，点解要加个善字上去？叫做善男子、善女人呢？我哋点解唔叫佢做恶男子、恶女人呢？我哋有咩嘢事实系证明佢系一个善嘅男子，系证明佢系一个善嘅女人呢？我认为有后边呢一句啊，佢话能于此经系受持读诵啊，所以我哋称佢为叫做善心嘅男子。是一个善心的女人是很难得在这个末法时期人欲还留，那么她就能够发心是受持读诵此一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当然她就是一个善男子，是一个善女人。她说若果有一类的善男子或者是善女人，她能依此经，此经就是此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嗱，呢个能字咧，就系话呢个人啊，所谓善男子、善女人，佢已经九极善根，先至能够受持读诵此经啊。嗱，咁啊，反面咧，若果呢个人冇善根咧，佢就真系唔能够受持读诵此经啦。不过咧，我就好庆幸，在呢个整个中国佛教里边咧，从古到今啊。凡是信佛者对于受持读诵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人是很多很多，可以说很多人都是做金刚经的，包括我本人早期出家都念过很多年是金刚经。只要讲金刚经的人就更加多了，历朝以来也都不知道多大法师老前辈大德高僧讲说此经，那次到整个大藏经里面有关注述，咁啊楞严经咧都系最多法师注述噶啦。咁啊，除咗楞严经之外，能够与楞严经啊平排嘅咧，而多人注释嘅咧，咁啊亦都系似一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超过一百家，即系有一百个大德高僧居士啊，咁啊写书啊嚟到注述似一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咁啊，说明此经与我哋娑婆世界嘅众生咧，都好有缘，影真咧系有缘， 咁啊，亦即是可以讲咧，话我哋呢个娑婆世界嘅众生咧，咁啊，众善根深厚，先至能够咧有因缘啦，受持读诵咧此一本《金刚波耶波罗蜜经》。那受持就系咧属于啊起呢个观照波耶，那读诵咧。就是以这个文字波耶而读诵，每一卷金刚波耶波罗蜜经，由第一句的如是我闻至到最后一句的信受奉行为止，全部经都是属于中国的文字。我们中国人以此中国文字所写成的经典，我们才可以读诵。对本就是叫做读，我们或者太长经文不会过背啦，我哋只能够咧，即使读得好熟都好啦，我哋都系对住一部经文嚟读，咁就叫做读，系对住呢个本。但如果系能够过背，唔使根据呢个经本啊，我哋时时刻刻咧都可以咧念出嚟，咁就名为叫做诵啊。嗱，无论读语诵咧系诵，都系呢个文。字波耶由金刚波耶波罗蜜经的文字来到指导我们了解这个无住行思，行思而无住，所谓身心而应无所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种道理我们能够得以了解明白的都是经中的文字所启发，所以文字呢亦都名为他的波耶，亦都名为他的智慧。修持就属于观照波耶了，我们由这个文字的经典深深领解经中里面的道理，我们依之而起观照的修行，那就叫做修持。修就是领受，即是领受呢本经行布施而无所住嗰种嘅道理啊，深信不疑，咁就名为佢嘅受，即系领受，系能够接受啊。那持咧就系修持啊，就系对于本经所讲嘅无住之行，我发心咧去修持，无有半点嘅退心啊，无有半点嘅休息，咁就叫做持。那现在话能者就是说当来的末法时期，即是现在的时候啦，有一类善的男子或者有一类善心的女子，他不单能够读诵此经这个文字的章句，也都能够受持此经的无住的妙义，所以此人的功德呢就不是浅为那些虔诚小果之人所能够是知得的。所以说即为如来就以佛智慧是识之事人，识见事人就皆得成就，是无边功德，无量无边功德，就是说以此来到是用佛的智慧来到鉴知，以这个佛眼来到批见，知得此一个人能够读诵此经，能够受持此经无住的妙行，那么这个人的功德呢，既然普通人不能够知得到的，也只有佛的智慧，佛的慧眼才能够知得此一个人所得到的究竟这个功德呢是有几大，大到什么程度啊，他说皆得成就啊，是无量无边功德。那么我们有个问题，前文呢曾经讲过，或者以这个七宝布施，那么都不是为一点七宝啊，而是呢所谓大到三千大千世界这么多个七宝六个布施，都仍然难以较量本经的功德，所以进一步是以这个生命布施都不是一个生命，等于说都不知几多几多个世界这么多个微尘的生命来布施， 亦都咧係默起較量啊，本經啊呢、這個甚深無疑嘅功德，所以重重較量持經嘅功德啊，究竟佛嘅意思係在於邊度咧？點解要用咁多嘅七寶布施都比唔上持經嘅功德？點解用無量無邊咁多嘅生命布施啊？咁啊，亦都咧比唔上啊受持讀誦持經嘅功德咧。咁究竟佛嘅意思係在於邊度咧？就因為呢個金剛波耶啊，以無住為宗，係印心嘅必要啊，係入性慧嘅真傳。我哋如果能夠了解啊經中所說，这个无住生心，生心而无所住的道理啊，我们就可以荡尽一切的妄情，而能够停止一切的妄心啊，显示呢这个三德地藏中道实相的理体。所以即使啊你用这个七宝乃至的无量咁多的生命布施呢，都仍然比不上啊这个持经的功德。因为七宝布施对方即使接受到了，也不过呢你利益到他眼前得到少少的好处，你就不能够令到他啊是了生死成佛道。那若是我们有人依此的金刚波耶波罗蜜经他受持乃至读诵，了解啊无住生心，生心而无所住的理论，依之而修咧，佢系可以断烦恼啊，系可以了生脱死啊。咁啊呢种咁样嘅妙法，又边算系普通嘅七宝布施所能比咧？咁啊，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嘅初入份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入份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后入份啊，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假如是无量八千万亿劫以身布施，若有人闻此经已信心不疑，其福正比何况施舍受持读诵啊，系为人解说。须菩提，以要言之，是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咁无边功德。例如来发大乘者说，系为发最常乘者说，若有人能受持读诵，广为人说。例如来的知是人、识见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称。咁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例如是人等则为何单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须菩提，若闹小法者，若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则于此经不能听受读诵，为人解说。佛须菩提，在在处处若有此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当知此处则为时刻皆应恭敬作礼为绕，以诸花香地而生其处。金刚经一共有三十二份，即是三十二段经文。咁啊，前面嘅十四份、十四段已经咧系解释过，现在嘅第十五份啦，就系极之显示呢个金刚波耶波罗蜜一法啦，系殊胜功德，就难以咧有一种物质啊同佢较量。咁啊，就说明持此经嘅功德啊，系胜于咧以财布施、以生命布施，就系显示呢个波耶无住之功。所谓甚深无量啊，正是就劝我哋应该以此经咧去修啊。佢话须菩提，咁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都系一样啊。咁啊，受持读诵此话《金刚波耶波罗蜜经》嘅人咧，我哋应该叫佢做善心嘅男子，叫佢为善心嘅女人啊。嗱，咁啊，二日特同须菩提讲，佢话若果有一类善心嘅男子，无论几多个啦，啊，总之有咁嘅人， 或者有女咧係善心嘅女子，咁佢做乜嘢啊？佢話初一份就以行和沙等身名布施，佢話中一份就服以行和沙等身布施啊，但後一份就以行和沙等身布施。咁呢段經文咧，我哋首先要明白乜嘢叫做初一份，乜嘢叫做中一份，咁乜嘢叫做後一份咧？咁如果我哋將佢分析一下，從呢個子夜啊，即係凌晨咧，至到朝頭早啊，人時咁上下啦，所謂人某大天光啦，咁啊由呢個凌晨啊半夜呢個子夜時候，至到咧人時，咁啊將界呢個神時嘅時候咧，就名為呢個初一份。嗱，從朝頭早人時過啦。咁啊，開始神時至到下午啊三點鐘嘅未時，就名為佢哋日中份啊，全日都係光光猛猛嘅，冇半點嘅黑暗啦。即使係翻風落雨，也不過係暗少少咧，都係光光猛猛嘅。咁就名為佢哋中一份。嗱，從三點鐘未時過後至到晚上個戌時啊，就名為佢哋日後份啦，即係後日份啦。咁啊，現在話初一份。亦是以呢个恒河沙等身名布施，中日份咁啊，亦以呢个恒河沙等身名布施，后日份咁啊，亦都以呢个恒河沙等身布施啊，亦即是话一日24个钟头，咁啊有一个人咧，就以呢个恒河沙等咁多个生命啊嚟到布施作一个较量。嗱，咁啊恒河就系响个讲堂之前啊。咁啊，似得南华寺嘅面前咧，有一条槽溪水。咁啊，河当然啊好多沙噶啦。咁啊，恒河有一个特质咧，嗰啲沙就好细。咁啊，细到好似面粉咁嘅。通常嗰啲沙粒粒就好粗啊，即使点样幼啊，最多冇咁大粒啫，唔会晾脚啫，绝对唔会幼细到唔同面粉嘅。但系恒河嗰啲沙啊，佢呢个特殊啊。就是在於幼細之中啦，細到唔同面粉嘅，即係你唔覺得佢有粒粒沙嘅，直情好似我哋個手咧喺個面粉袋裏邊咧揦一揸面粉咧咁幼咁滑嘅。嗱咁啊，初時咧我都唔係幾認真係信啦，因為我哋冇到過印度啊嘛，咁亦不過照經其實咁樣講啫，冇實地睇過呢個恒河沙。咁啊，後來有人家咧真去過印度朝聖啦，咁個回程咧。咁啊，當然啊，經過呢個恒河，咁啊，順便啊，揾個袋啊，揾個恒河啲沙，你拎得幾多？成條河嘅沙都唔知幾多千千億億噸係嘛？你拎得幾多啊？咁佢就揦咗兩扎翻嚟，咁就俾咗我少少一汁仔。確實一睇咧，真係幼細到啊，已經乾咗冇水啊，幼細到好似咧，我喺個手啊，喺個麵粉袋咧揦扎麵粉咁嘅，咁幼細咁滑嘅。咁啊，説明恒河嘅沙咧係一種特質嚟，又細又滑。嗱，咁啊，一條嘅恒河沙當然係數唔清有幾多啦。你就即使用電腦去算啊，你點算咧？你係揦一揸喎，實在揦一揸都好難以算啦。佢因為又細到如面粉啦，何況成條恒河，無論佢有幾大啦，因為一條河都唔得幾大下噶啦。你話裏邊啲沙咁幼細啊，我哋點樣去數佢咧？咁啊，説明咧嗰啲沙咧就係多。嗱，咁啊一粒沙當一個生命啊！你話恒河咁多嘅沙，無量無邊數唔出，我哋就可以話咧，就係以啊，好似無量無邊咁多嘅恒河沙，一粒沙當一個生命，沙正無量啊，生命亦都無量。咁啊，做一24个钟头之中啦，呢个三个时分啦，每一个时分即时合埋咧，三个时分即系24个钟头。我哋时时刻刻啊，都系以呢个恒河沙数咁多数唔尽嘅生命嚟到去布施，所以每日咧三份，各用咧恒河沙咁多个生命嚟到行布施啊。咁啊，呢种布施咧。可谓精进稀有，亦都咧唔系话一日两日，而系即日成结嘛。 即使劫數亦都唔係一劫兩劫，所謂即一時八，所以至於如是無量八千萬億劫咁多，以身嚟到布施，就説明佢呢個布施咧唔係人啦，佢布施呢個時間咧就好長好長。嗱咁，如果以呢個世人嚟講咧，就必定係冇此事。你24个钟头，以一條恆河咁大嘅沙，咁多嘅沙，一粒沙當一個生命，咁多嘅生命嚟到布施，論八千萬億劫講個布施啊！你話呢件事情咧成為事實啦，咁啊肯定咧就唔會有咁嘅事情。試問上世上有邊一個人能夠以生命布施咧？只不過佛啊，就係、是、以呢個般若無住功用殊勝功德之故，無可為喻啊，亦都冇可以能夠咧有一種事物咧同佢作比較。所以權切咧呢、這個一日24个钟头。所謂即日成年，即年成一世啊！即一世而兩世、三世、二世、三世，幾多個世至到一劫，亦都積咗好多劫啊！成為咧無量百千萬億咁多劫嘅生命咧，嚟到布施，咁啊團結咧呢種嘅較量。但係即使你咁樣咧較量，以咁多嘅生命、咁長嘅時間嚟到行布施啊！咁啊，仍然咧比唔上所謂物似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啊，受持讀誦乃至為人演説啊，嗰種嘅功德，咁就顯示咧呢、這個般若啊，所謂無住之功咧，係來得啊甚深微妙。所以話若獲有人個物似經典勝信心不應。就祈福勝彼人，咁啊上來落定呢個較量本啦。即使話無論八千萬億咁長嘅時間，以呢個恆河沙一粒沙當一個生命，以咁多個生命嘅布施，但係將啊，如果有一個人啊聞此經典信心而不咧係違逆啊，佢所得嘅福咧係超勝過啊，經過無論八千萬億劫啊！以身嚟嘅布施，仲要比佢个功德大。嗱，信心就系呢个清净嘅信心。嗱，佛法好似个大海啊，你只有信心嘅人，先至可以得入呢个佛法嘅大海。如果有半点嘅疑惑唔清啊，咁啊，佛法嘅大海咧，你就冇法子得以进入。所以经常讲个信为入道。之母啊，亦说为入道之机，由信心信解呢个文字波嘢，由信而生解，由解先至起行，由行先至可以得正。咁啊，若果有人能够发起呢个信心啊，咁佢就可以进入啦呢个三宝佛法之门，先至可以研究啊呢个佛法甚深微妙嘅理论。第二即是五逆，即是说如果有一个人呢，他对此这个波野大法生起这个毁谤之心呢，这个就叫做五逆之人，其罪的甚大甚重，亦都不可以为比喻的大道。现在说不逆呢，就是随顺，不会五逆，是随顺这个文字波野里面所在，所谓无住的理论呢，我哋咧係透徹了解、信受啊，冇半點個懷疑啊，冇半點個毀謗。嗱，只此呢個不逆不毀謗之福啊，已經咧超勝嘅恆河沙、生命布施咧係不可為喻啦。咁又何況啊？佢話書寫受持讀誦，為人解説咧，何況啊？兩個字就反面支持，就係話信心具足。即尚且如此大功德啊，又何况啊自行以共化他，佢个功德咧系当然咧系更大啦。